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本节目的谈话内容可能涉及成人内容，未满18岁或阁下当地法律许可之法定年龄者，请由家长陪同收听。 俗语有话：女人心，海底针。我哋三个女人继续默默针。男人做事，我哋女人梗系唔多事啦，只讲性事情事，少少闲，多多趣。锁定 my radio。 Hello， 欢迎大家 收听。好唔惯啊，咁 点解咁样？ 好即刻 好奇怪。 遮下先。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三个女人默默针。 系。 今日我哋咧三个已经系翻嚟噶啦。我知道咧网上实在太多人支持我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唔係 PM 我，我哋一起做朋友嘛。 唔係啊，你記得唔好 accept 啲無聊人先得㗎，有啲壞人唔好 accept 啊，真 係。全部都好人嚟嘅 ，Facebook 所有都係好人，睇親我哋節目嘅所有支持者嚟 得。但係你唔係話有幾個係壞人嚟嘅咩？ 夾硬深入咗。我冇分別你講緊乜嘢，你我冇喎，全部都好朋友，係啦，全部都好支持我哋啦，同埋都好留意我哋喺個節目入面講啲乜嘢，跟住仲要 cap 埋出嚟打字咁樣，都多謝你哋嘅支持嘅。 嗰啲唔係叫 transcript 啊？喺大學咧讀書嗰陣時候咧，做 part time 有得做嘅，有錢收嘅，即係咧。 係啊係啊，你睇曬成條片咧，跟住之後 將啲對話咧，邊個點點咁嗰啲咧，哇！ 係啊係啊，即係 anyway 咧，都多謝你支持。我相信今集咧，你哋都係會一樣咁支持我。咁我知道你哋唔會交月費嘅，咁但唔緊要，我哋 my radio 咧係唔交月費都可以睇到你，冇問題嘅。我哋唔係一定要啲觀眾交月費俾我哋，我哋唔係咁 care 呢樣嘢嘅，都係啦，係啊，今集喂，今集我哋咧上個禮拜見到一條新聞，係咪都算新聞啊？即係類似 新聞啊， 果子啊呢啲嘅嘛，呢啲有啲 一啲特別啲嘅， 有啲範疇係啊，有啲唔同範疇嘅嘢咧，咁就係講話一個女人咧，佢就其實佢呢一種叫做咩咧？無性愛係咪啊？無性嘅戀愛， 啊、中文係咪叫無？佢點譯啊？叫無性愛啊？ 嗯，無性即係無性戀愛啦，咁佢就係會都會中意人，都會拍拖，但係佢就唔接吻，即係好基本。我哋會覺得話你可能唔發生性行為咁樣就 OK 啦，其實唔係嘅，喺佢心目中係唔接吻、唔撫摸、唔做愛，但係咧佢就會欣賞性愛帶嚟嘅藝術咯。即係如果你可能叫佢去睇一套嗰啲片啊，或者一啲三級色情少少嘅電影咧，佢係會 OK 嘅。佢覺得呢啲係藝術， 但係就唔會令到佢會，即係唔會 arouse 到佢，唔會激起佢嘅激情啊。係 啦，首先係因為咧，佢咧就覺得做愛係好嘔心嘅一件事。 咁如果佢覺得嘔心，咁點解去睇呢啲片嘅話又 OK 咧？ 呢啲係藝術嚟噶嘛？呢啲係話一班人啊，你籌備一段時間，然後拍出嚟嘅成果。話係藝術嚟嘅，同埋覺得拍戲嘅啫。佢都知道，可能喺主角入面，男女主角佢哋都唔係真係會 sex 噶嘛，所以佢覺得唔核突嘅。而睇出嚟個效果就係好好，咁佢就係、是有呢一種嘅諗法啦。咁其實呢位女士咧，咁都受咗，即係都有上咗一啲新聞啦。咁佢就係接受訪問咁樣嘅。咁佢就點解佢會咁樣咧？因為佢嘅初戀失敗。 佢而家幾多歲啊？初戀失敗令可以引致到佢咁多年嘅經驗。 但我想問下，初戀繼續 keep 住唔失敗之前嘅時候，佢會唔會同初戀嘅時候嘅男朋友搞嘢咧？ 我相信咧，佢一定係搞過噶啦。佢唔係嗰啲天生咧，係對性完全係抗拒、憎恨、討厭。佢唔係呢一種咯。咁佢咧就咁講啦。做愛咧對我嚟講就係冇可能嘅，我覺得好核突咁樣咯。 咁但係佢點樣去中意一個人啊？如果係咁， 如果佢中意一個人，佢要拍拖嘅話咧， 咁佢就係要同佢嘅愛人保持距離啦。 但係其實咧，呢一樣嘢，因為英文叫 asexual， 係啦。 咁我以前讀 psycho 嗰陣時係有讀過少，但係真係好 brief 嘅。 係啦，咁你都講下啦。 其實佢係天生即係好似係一種性取向咁樣樣啦，即係譬如我哋有好多嗰啲咩，我哋正常就 heterosexual 就係異性戀啦，跟住就係、是、再係就 homosexual， 跟住有啲就係 bisexual， 即係啲同性戀，有啲係雙性戀，咁有啲咧就係、是、而家叫 asexual 啦，但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名字，即係譬如你話呢個人上過一啲報紙啦，咁其實有一個人亦都上報紙，就係佢其實係冇變性，佢都係一個女嘅，但係佢成個樣子根本同個男嘅冇乜分別，同埋佢係做啲 body building 同埋去比賽咧，即係健身嗰啲比賽咧，咁佢咧就因為個樣係男啊嘛，但係個身係都仲係女噶嘛。咁但係佢又覺得冇乜需要變性喎，咁佢究竟中意佢會中意男仔或者中意女仔咯，都 OK 咯。 但係咧咁其實即係其實總結嚟講咧，無性戀就係一種取向嚟嘅，性取向嚟嘅。 係，但係呢樣嘢就唔係話嗰啲教徒咁咯。 係啦係啦係啦， 要即係婚前冇性。 所以其實如果咧我哋唔熟悉嘅話咧，好多人都會對無性戀咧有好多誤解嘅。但係咧佢就唔似單身咯，即係無性戀，但係佢就唔係單身，只不過咧佢係唔會擁有親密行為嘅啫，唔會擁有親密嘅關係。 其實唔係嘅，因為咧我其實頭先咪 send 咗啲有個 link 俾你哋。 係啊，而家我就睇緊你呢條 link 咯。 嚇，我條 link 係英文嚟。 我全部譯曬變中文嚟睇嘛。 勁啊！你揾到啲咁嘅咁佢就講嘅 case 有五個 case。 係啦，有五個 case。 五個女仔講自己一個 asexual 點樣樣去有一段親密關係啦。咁佢哋就講。他們的 partner 通常都是 libido 比較低的，即是那個性叫什麼、即是他們其實 partner 的 性欲 其實都不是很大的，他們其實有愛的，但是那種愛是比較停留在 platonic， 好像什麼柏拉圖式， 是是是是，即是他是即精神上面的 support， 精神上面的那個愛情就不需要肉體的交接， 佢哋肉體都會，即係譬如攬下、錫下， 係啦，但係 佢哋冇一個 drive 好似見到咧，即係好似譬如講女仔，我哋好似 culturally 即係咩啊？譬如講男仔見到嗰個女，哇，好索喎，跟住之後就開始覺得有啲個腦就有啲鹹濕嘅 feel 啦，或者女仔都可能哇，嗰、那個男仔好正喎，咁樣，咁但係佢哋就。不會有啲咁樣咯。 因為有一個即第一個咧，佢分享出嚟咧就話佢願意係分享對方嘅快樂同埋痛苦，即係佢嘅拍拖就係咁樣嘅正常關係。如果你話瞓覺嘅話咧，就唔會係啦，就係、是、真係瞓覺嘅。佢哋嘅生殖器官即係唔會話咩彼此啊， 即係冇個衝動瞓瞓下走去拗下你姑姑或者。 係啦，咁但係佢個問有個問題就係、是、啦，咁佢係咁啫個女仔，咁但係個男仔咧，咁點樣迎合佢或者配合佢咧？如果係呢一個 咁，佢哋都話其實佢即係有幾個案例都係其實佢哋個 partner 都係比較。即係個性慾係低嘅，佢哋都冇乜要求去做。但係佢哋有講過，其實佢哋可以做嗱asexual 咧，同性冷感係唔 係係係係性冷感係佢都好願意去做愛，只不過佢 唔係性冷感係其實冇乜反應同埋係， 但佢願意做愛，只不過佢就冇反應，即係唔會話太大反應。 佢哋其實可以做，同埋佢哋 當然啦，佢哋係只不過佢哋係嗰個。 priority 擺得低啲咯， 即係冇乜嗰個 initiation 要去做咯。 即係我哋覺得呢樣嘢係必需品，而佢哋覺得呢樣嘢唔係必需品。 係，即係可能我哋就 情到濃時，佢會唔會做咧？咁即係話呢一種 人，佢哋可以，但 係同埋 佢哋會， 即係佢哋都會， 佢 會嘅。 其實咁，因為咧 可以，咁當然我知佢可以啦，但係佢哋會唔會去做愛？即係呢一種。 咁你自己 compromise， 譬如佢揾個性慾低啲嘅，可能一年先搞一次，咁你一年都要搞一次啊嘛。 係啦，因為另外嗰個無性戀嗰、那個女仔啦嚇，即係應該係廿零三十歲嘅啫。咁佢咧就係唔會嘛，佢係會拍拖就拍拖，同埋佢會提倡到咧到中年之後啊，即係起碼四十幾五十歲之後咧，可能會 有一個叫做形式婚姻咯，就是 對方就是那些叫什麼伴侶，大家一起長相廝守都是不搞事的了，在他的心目中。 但其實呢他受過打擊呢，他不是人家好像人家不是經常說中途轉機那種呢， 但他又不是機人， 他喜歡男人的嘛。 是啊，但他會不會因為受過打擊所以即中途咬了去另外一個 方向？還有他除了 他說不會 kiss 啦，不會攬攬石石，不會上床啦，其實他都是很抗拒責任，即他有個問題就是他覺得他覺得責任這些或者結婚啊或者生兒育女這些是很長遠的事，他說他只是小孩，他說他大一可能會 做。你這樣說很多人都是，那 我都很害怕。 不，但我們會想婚姻的嘛，我們正常 其實呢你說這個 case 我立刻想起我一個朋友呢，他結了婚的時候，即是他第一個，他現在就再有另外一個婚姻啦，他就跟他前夫呢有個仔的，我那時候呢其實很好奇啦，因為他是蹬啲蹬啲講少少，總之整個故仔就是他俾一個男的走出嚟，哇真的很正，我有看相是一個亞洲人樣的男的，但是在英國出世，英國大的咁屋企咧又好有錢，佢老豆咧係在英國的華人社區咧係極其有影響力嘅，跟住佢自己又好有錢咁啦，在猛烈的追求底下咧，咁佢又覺得哇呢、這個男人點解對自己咁好，同埋咧女人有陣時覺得哇佢咧一路約我咧，即係對我好咧，都唔諗住想搞我，呢、這個男人一定係真心㗎咁。跟住喺半年底下，那個男人即刻同佢求婚，咁佢就結咗婚，咁佢就嫁咗佢就跟佢一齊過咗去英國啦。跟住咧佢就發現點解結咗婚佢都唔搞佢嘅。跟住過， 即係會覺得啊，結咗婚應該係攞正牌，會有性愛嘅發生 啦。因為之前係覺得，哎呀，我呢個男朋友太愛我，愛到咧佢唔敢搞我啫。咁啊，等一結咗婚，咦，結咗婚都冇搞喎。咁佢過咗一排就覺得好奇怪，完全咧即係由之前可能又星星月亮啊，又送花啊，又organize 好多 trip 去旅行各樣嘢，跟住翻到即係去到英國結咗婚就完全生活翻工。放工回家吃飯，你知道沒事搞，你就看電視 good night 睡咯，就是這樣。隔了好像半年左右，他就覺得哇頂不住，真的太怪，跟住他半強姦底下搞了自己老公，跟住呢個老公呢就其實都搞到了，就是他都要有反應有興奮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嘛。個老公第二日之後咧，係極其地覺得好之接受唔到咁，跟住就走咗去醫院咧做結扎。 嚇！即其實個老公係咪驚生 B B， 所以唔想同佢結婚，唔想同佢生一隻？ 唔係啦，咁生 B B 咁屋企大把錢又 咁，但係而家結扎喎。 咁跟住結扎啦，咁佢就話原來佢收尾總之就即刻離婚啦。結扎完之後佢就即刻離婚。 個女嘅， 個男嘅。 我想問一下咧，究竟喺呢一個無性戀愛或者靈魂伴侶咁樣啦，其實係男友定係女友多咧？ 哇！呢、這個其實我嗰陣時 候讀咧，你頭先呢個 case 係個男人自己有呢個問題喎。 係啊，咁佢就即刻離婚啦。咁佢仲要經過因為嗰陣時個 case 比較特別，你知道即係外地人嫁去英國唔夠半年，跟住話離婚咧，咁佢可能要走啊，或者啊，你哋咪假結婚啊嗰啲啦。咁佢就結扎咗之後，跟住佢再去睇類似心理醫生嗰啲咧，咁就去攞證明，咁就證明佢係即係佢唔中意女人咯。 其實是不是基啊？ 咁嗱，跟住我個朋友一路都跟我講，佢話佢老公其實是基嘅。跟住咧，其實佢就因為已經變咗咁多年嚟啊，十幾年大家仲係朋友啦。雖然離咗婚，咁就話喂，大家朋友呢啲都叫結過婚，搞到風過一鑊嘢啦，算啦。咁你咪講咯，即係點啊？有冇出去揾男人啊？有冇自己喺屋企打下飛機啊？咁跟住佢話 ，Why you ask me? No, come on, you know that。跟住之後就喺度講話。你 OK 咁啦，咁佢真係其實係冇啦。 OK， 咁即係話其實佢唔係唔中意自己嘅老婆，佢中意自己嘅老婆，但係唔好意思，如果你要性愛嘅話，我俾唔到你。 但係你唔好諗住我會出去搞三搞四，我亦都係唔會嘅。 佢冇， 你唔好諗住我會搞女人，更加唔會搞男人，亦都唔係。 其實佢已經講話，不如我哋喺翻埋一齊啦。因為佢結咗，佢離咗婚咁耐，嗰個男嘅一個男人、女人乜都冇揾過。跟住咧，咁我 friend 就話：算啦，過咗去就過咗去啦。即係如果真係喺翻埋一齊，你等我五十幾歲都冇人要嘅時候，或者會同 翻。咁點解嗰個男人又想同翻你個 friend 一齊咧？好奇怪！ 我覺得佢哋係相處嗱，因為嗰個朋友咧，佢就係搞過一鑊之後咧，就帶咗套啦。咁佢就自己病埋咧，就生咗個仔。咁佢其實佢屋企就好錫嗰個仔，其實嗰、那個 男人都好錫個仔嘅， 係啊，那個男人都好錫個仔。 只不過佢就係佢應該會覺得哇，同你搞完算啦，噩夢嚟噶啦。但係有個仔亦都會好錫，唔會因為嗰個噩夢而唔中意個小朋友。 係啊，佢會好錫。 哦，咁原來呢啲就叫無性。 咁後屘我個朋友講話佢係基，但我佢話我又唔明點解佢唔去揾男人，跟住我同佢講嚇，咁我唔覺得佢基咯， 咁依一個情況都 asexual 咯，跟住佢話咩嚟㗎？其實係冇乜好多人聽過 asexual 依一樣， 係同埋你特別係男人喎，一諗起男人血氣方剛，我哋身邊都冇男人會唔。 是啦，自己得閒都 即係好古老實講都唔會有。 但你哋話呢樣嘢唔係等於性冷感啊嘛？ 梗係唔係啦，性冷感係你好愛，就算你好中意做愛，你都可以有性冷感。性冷感係因為你冇高潮啫。有啲人你唉，我唔問都咁直接，即係有啲女仔咧，或者女仔啦，男仔我未聽過。女仔咧佢就係會覺得進入就係進入嘅感覺，佢唔知咩叫高潮。但我哋嘅高潮，我哋。點解會有 sex 呢？其實最後為嘅咧，喺我自己啦，係為嘅咧就係嗰個感覺，就係會顫抖個身震啊，同埋私密處會震動啊咁樣，嗰、那個就係個高潮。咁有啲人佢係好，有啲人咧佢係可能係好中意 sex 嘅，但佢始終都係冇呢個 feel。 咁就叫性冷感。 係啦。呢、這個，但係佢 唔係代表唔係想搞，唔想搞嘢嗰啲叫性冷感咩？即係我 get 到係唔想搞嘢叫性冷感。 唔係。哇！呢、這個真係其實要查一下，因為我以我所知就係性冷感係即係譬如有啲人咧生完 BB 之後咧，因為佢即係佢自己下體有啲咩，或者佢因為荷爾蒙嘅轉變咧，令到佢唔想搞嘢，或者甚至咧佢 搞嘢嗰啲叫性冷感。 根本興奮唔起咧，即係女人會濕噶嘛，咁佢冇咯，咁佢唔會。 但佢係願意搞，當然佢係會即係 唔係願意搞咯，就係所以要避咯，佢就避咗佢老公。所以我覺得有少少似呢個 asexual 嘅情況。呢個 asexual 我又覺得 性天生係 係啦，即係可能已經係一直都係咯，可能嗰個性我哋講嗰個性冷感。會唔會有啲嘢引發咗？即係譬如可能有啲 bad experience 啊，或者之前話可能生完小朋友之後嗰啲啊，我就係咁亦。但我又覺得如果你講 asexual 嗰個都係性冷感嘅其中一種咯，我會覺得。因為佢哋會睇，即係佢哋唔會睇性咁緊要啊嘛，佢哋從第二啲方面度攞到樂趣啊嘛，佢哋會覺得即係可能自己喂兩個就咁攬下錫下都夠，唔使進一步喎。 但是以我哇我這個我真的沒有讀過，你現在即刻大家都 Google 緊這一件事， 我們以前都講過的性冷感。 那我想說了，有些人他沒有高潮那算是什麼呢？ 沒有高潮都不代表性冷感的， 沒有高潮應該不代表是性冷感的，因為是的我都 好、oh, ，anyway， 我哋講翻無性啦，唔好講到咁遠啦。 係啊，呢個未 study， 唔好咁。 咁如果無性係頭先講咧，其實如果無性嘅人咧，佢哋對佢哋嘅伴侶，我頭先睇翻阿 Anna 俾我哋嗰啲 articles 咧，咁通常你要伴侶都係夾係呢方面嘅，即係譬如話個男嘅都好唔係話想中意性嘅，譬如可能有啲好 focus 喺翻工啊，即係工作啊咁。咁亦都大家或者 long distance 嘅，唔需要成日見嘅，即係要咁樣配合咯。如果你話有嗰個人，即係你對方好中意性嘅，咁你搞唔掂嘅。如果你個人係 asexual 嘅話， 係啦。咁喺新聞嗰個女仔咧，佢有個問題嘅就係、是，如果你控埋啲咧，同佢講嘢咧，佢覺得好恐怖，佢會好驚，即係佢覺得哇，你唔好咁埋啦。 其實咧，我仲 send out 咗條 link 咧，就講話有啲咩嘢係。個 criteria 你 fit in 就係代表你係性冷感噶嘛？有冇睇到？ 冇聲啊！ 就睇咗你第一嗰個嘅啫。 因為咧佢佢有啲我望下嗰、那個。 但係而家呢一個女仔嘅無性戀愛，佢係對異性有浪漫嘅感覺，只不過佢好。 抗拒有任何的關係和責任咯。 但其實是不是他自己講話他自己是呢？因為我找到了，首先他說 How can I tell 你是不是 asexual 呢？首先呢就是 You are generally disinterested in sex， 即是你對性其實真的沒什麼興趣，跟住你是interest in sex 呢是 more 是 scientific than emotional，即係你好像很科學呢樣嘢，唉，差不多啊，人要即係發泄一下嘅，咁又唔係情緒嚟，哇，好真㗎，即係嗰種啦。咁同埋佢話you feel left out or confused when others discuss sex， 即係好似大家去討論緊性嘅話題嘅時候咧，嚇啊乜啊，即係我唔係好明喎，即係佢完全 get 唔到個。狀況嗰種嗰種，哇！點解你咁興奮睇呢啲？即係點嗰種啦、啊。咁if you had sex， 佢話你會覺得好悶，同埋咧not that amazing experience other people made it out to be， 即係人哋講到哇好勁啊，有咩嗰陣時啲中文咪話咩咩共赴巫山咩咩嗰啲文學嘢咧， 即係一齊去搞嘢。 係啦，咁但係可能佢搞完就嚇。不覺得有咁好咯， 即係總之呢些人咧，佢其實都會拍拖，但係佢要嘅咧就係嗰啲靈魂伴侶啦，好冇？即係佢唔係真係我唔明啊，因為我自己都 同埋佢冇嗰種 sexual feeling 咯，即係譬如我哋可能睇啊，有一期啲女仔，我嗰陣時喺英國有一啲女仔好中意嗰個 Twilight 入邊嗰個人狼嗰個咧。哇！直情喺個廚房咧貼曬佢咧一比一 size poster，跟住搞到我食飯望住佢啫，哎呀咁樣。但係佢哋會覺得哇好正啊！咁啊，咁哇啲肌肉咁，即係可能即係正常人就有呢啲哇好正啊咁。佢係哦哇，即係好似 Koi 咁話，好藝術，啲線條幾靚。 喂，但係如果咁諗下，其實Anna 似唔似係 asexual 嗰類啊？即係偏向啦，即係唔係話 唔會。 我覺得都 唔係你錯啦，你點解咧？啫 係啊，你唔知啫。 有啲咩證據啊？ 我點解要攞證據出嚟啫？ 唔係，咁佢係有喎，佢 OK 依樣嘢嘅喎，佢只不過係要揀啱一個人，然後佢要同佢有依樣嘢咯。 只不過我覺得 ethical 嚟講，我會覺得點解你要？我做不到周圍去跟人離婚，因為首先我覺得我自己的那些叫什麼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人生 的 theory 那樣東西，我覺得女仔你說我傳統又好，我覺得女仔呢始終是女仔咯，在這個社會你跟我說幾平等都好，就算歐洲國家都不是有平等，你要在這個社會懂得生存，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gender role 咯。還有如果你做到這麼 cheap， 你周圍即係始終男人周圍去瞓過，你唔會有，你只會覺得咦衰佬嚟嘅，但係你唔會覺得佢係咁即係咁著過曬啲舊鞋。始終女人就係有樣你著過嘅舊鞋。喺男人入邊咧，即係如果你係覺得啊嗰、那個男仔我好中意，即係有一個 research 係講咧，男人始終係可以比較可以接受女人喺感情上面嘅出軌 ，rather than 身體上面嘅出軌。女人是比較接受男人身體上面出軌 ，rather than 感情，是因為啲爆 啦，啱。 咁我覺得我冇乜必要要去，總之我隔得住自己的心。 係，同埋有個問題就是會不會因為你不是一個很容易對人有少少 feel 嗱，女仔你一對嗰人有少少 feel， 就算不是男女朋友，你都會可以跟他有進一步的發展。但在呢個情況之下咧，你不會話周圍對人很有 feel。 我唔會。 所以如果邊個跟你發生關係的那個你真的喜歡的，係 啊， 係啦，即係咁樣嘅理解咯。 同埋我硬係覺得咧，其實幾邋遢嘅周圍翻，你點知道有咩病啫？好像咧我之前那間公司嗰個老細咧，咪成日叫雞嘅。 你又講嗰、那個？ 那條 PK， 跟住我有一次有個同事啦，因為我哋係 open office， 即係冇屏風嗰啲啫，咁佢就離遠咧見到佢，因為坐喺佢背脊，咁佢咁樣對住嘛，跟住就見到佢咧喺度 search Google 嗰啲 images， 係全部係爛啫嗰啲相。跟住咧，我同事同我講：哇！我見到啊邊個咧 search 啲爛啫相，跟住我話嚇。 我不知道原來他現在對鋸有興趣，還要對冷鋸。 但最後原來才是因為他有些不知道什麼疾病。 跟著那個同事就說，哎，你都傻的，他說他當然是因為自己有些東西，所以他 search 一下，他怕自己是奶了有性病，所以才看這些而已。哇，你想想，其實呢，即總是有這些東西會，你怎知道呢？我很愛惜自己咯。 咁如果其實無性，即剛才說 asexual 的人會不會都是比較是即偏向好像 Anna 這種會是保守一點的那類呢？ 他不是保守，他 也不是保守，你又不可以保守，你不可以這樣說，即情況之下你不會說跟那個男人拍拖半年一年才有 sex 的嘛，那你是啦，那何來他不是保守？ 其實不是保守問題，是他們是對性是沒有一個很大的興趣，即是他可以做，他亦都可以當即是怎麼說呢，我們成日有時候形容為即是搞事好像撩鼻屎一樣，即是找些東西吉一下這樣。有些人可能覺得哇，即是好像我以前的老闆撩鼻屎吃的嘛，他是不撩不舒服，哇，那個感受覺得呢，他唯有吉住隻手指落個鼻哥窿才有種安全感。但是在 asexual 的角度，我想他們就是哦，是哦，是啊，手指可以吉落鼻哥窿撩下的，那麼吉下落去即是好像普通啦，又沒什麼大興趣，但我都可以吉下的，就是這樣。我覺得是我的比喻是不是有點噁心？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的話，我身邊就是講來講去都有一對情侶就是這樣，我不是說他們一兩年才搞一次， 但 不 是嘛，你說個女的外面偷食的嘛， 不是，她外面偷食，她沒有上床嘛，他是精神上面偷食的， 他 沒有上床， 精神上面偷食， 他沒有上床，但是呢他是那些，我不知道有沒有公開錫還是在哪裡錫，但他不會去，男朋友不會去他家睡，他都不去男朋友家睡的嘛，這些你自己想到他又不會去爆房了，說得很明白給你聽的，但他們之間是很 sweet 的。當然在這個情況之下，那個男仔呢剛巧得剛巧他是基督徒，以前第一次都叫做給了我個朋友的了，第一次都給了他的了，但之後就不會說太多，那個男仔都不要求，那個女仔呢，那個女仔都我唔覺，我同佢佢就話啊冇啊，我哋去旅行，我一定逼佢噶啦咁樣。咁但係你去旅行先至搞一次，咁即係一年有一段時間先得啫喎。 咁即係呢啲其實佢哋呢兩個人都係 asexual 咯。 呢啲就係咯，我覺得，因為 有即係可有可無，唔需要特登有嘅，亦都可以，但係就唔會多咁樣咯。 如果 asexual 嘅話，我覺得佢直情係覺得核突啦，係嘛？覺唔覺得核突？ 佢哋又唔會覺得話核突咯。性冷感， 因為過唔到自己關嘛，會唔會？ 性冷感就會甚至覺得核突咯。 但我諗你嗰對 friend 真係 asexual， 即係譬如你話唔爆房，但係可能去旅行嗰陣時先搞下咁樣。 平時唔會㗎，但係出街日日都好煙韌啊，拖手啊，影相啊咁樣。咁佢係好 sweet 嘅一對情侶，但我同佢私底下都 friend， 咁我就會問佢啊。都不會有 sex 的，在香港期間都不 會，他亦都不會想要，即不會想特登 arrange 咗。 係啊，佢冇噶。我記得佢同我講話，有一次話啊，我要去我男朋友家過夜。我話嚇，你從來都不會過夜噶。佢冇啊，佢屋企人唔喺度嘛，咁樣咁真係好難聽得到佢會話拍咗成四年。 咁佢去過夜有冇搞嘢咧？ 我真係唔知道，我覺得都係 冇嘅。其實呢個要問翻當事人㗎，因為好，你表徵看出嚟的一樣嘢咧，同佢內心入邊係咪真係咁咧，兩回事嚟噶嘛。所以好似我以前細個讀女校，咁好多男仔，即係唔係男仔，好多女仔咧 ，tomboy 咁彈出嚟，唔知點解入到去咧，個個都興 tomboy 真係。 咁佢個變啊嘛，係咪啊？即係入去嗰陣時候，個長頭髮，跟住咧隔咗一年咧就開始，係啦，就變咗 tomboy 或者係嗰啲 TBG 咁嗰啲啦， 係啦 ，TBTBG 嗰啲嘢。 有好些人出翻嚟，咪又變翻正常翻。咁你呢啲好難講，其實真係要問心咯。 同埋咧，如果你咁唔好彩，你另一半係性慾好強嘅話咧，佢呢一啲咁樣嘅情況係大家唔協調和配合唔到噶。呢一種係維持唔到。不過咧，如果你話兩個都係咁嘅嘢、咁嘅人啦，或者咁嘅思想咧，佢哋係好和諧嘅喎，嗰段感情。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可以長相廝守啊，一齊到老啊。 但係深烤咧，佢哋感情，你覺得好似話人哋哎呀唔搞嘢乜乜咁。但係咧睇佢哋 example， 我 send 出嚟嗰幾個咧，其實人哋嗰種相處咧幾 sweet 幾好喎，即係可以 大家一起平時就砌下 puzzle， 跟住嗰個女嘅明知佢砌啲 puzzle 好差嘅，那個男嘅就會笑佢，就係要去砌。跟住平時就大家出去行下街，會 plan 一啲活動啊，真係去了解對方，而佢會好能夠感受佢哋所謂嘅相愛，就真係佢好愛對方，會為對方付出。跟住同埋佢會好感受對方嘅。的感受啦，大家譬如有啲咩嘢煩惱攞出嚟傾，跟住好即係嗰種 emotional connection。 你咁樣諗起，我就會諗起咧，即係可能公元前啊，或者係古時候啦，咁嗰啲都係噶嘛。大家係一個咧就係書童，一個咧就係一個黃花閨女咁樣，佢哋之間都係嗰啲點到即止。不會話有啲咩接觸，咁但係佢哋之間都係有愛。我哋有時睇電視都哇，真係要去私奔啊嗰啲。但係佢嗰個情況之下，就算佢走到去私奔呢一步，其實佢哋都係冇 sex 噶嘛，即係佢個 present 出嚟俾你睇。 古代嗰種 present 出嚟咯。 係啦，咁佢但係佢哋都係叫愛嘅喎，即係你唔可以話，如果你突然之間喺呢個情況之下話有 sex 嘅話，即刻浸豬籠啦。 其實都係個，我覺得以前嗰個 係，我覺得所以就所以唔係話咩啊，係因為時代嘅轉變啫。其實呢樣嘢係可以存在嘅。 其實我覺得可以，呢個世界根本就係共融社會。你即係譬如嗰個年代，同埋睇下嗰個年代係點樣。譬如嗰個年代，即係話頭話摸下隻露隻手臂出嚟，哎呀浸豬籠嘅咁。 即係等於我屋即係我屋企人咁樣，我相信我媽都係第一次俾咗我爸嗰類咯。 係啊， 即係男人就唔好講啦，即係我講翻女人係好多時候都係呢一樣嘢嘅。 係啊，即係嗰個年代係嘛？好似你喺個社會推，即係點講咧？倡議就係、是、哇，我哋係要咁樣樣㗎，好 拍結咗婚先至生 B B， 係 啦，好精神層面。 你就算你有咗帶住個肚，就算個肚唔漲起去註冊咧。都已經是很羞恥的一件事嚟噶啦嘛， 係啦，咁如果變成你大大聲聲開口喺度講鹹濕嘢啊，講話人咧梗係要搞嘢啦，即係好似嗰個邊個咁話，冇得搞嘢都因為土地問題，嗱依啲以前嗰個年代咪浸豬籠咯，而家呢個年代就你敢作敢言，係啦，梗係好需要啦，咁又變咗我覺得另外一面倒，好似人哋唔搞嘢，哇你有病啊你唔係真人嚟嘅咁。 我都有個朋友咧，女仔嚟嘅，佢已經係今年26歲啦。以我所知，佢係未拍過拖，未聞過男人除。 且我有朋友過30幾都未拍過拖，未聞過男人除。 但係有個問題係，咁、那個問題係你嘅情況之下，可能嗰個女仔遇唔啱啫。但我個朋友嗰個情況之下，佢係唔會話對男人有感覺，但佢唔係中意女人。咁呢一種我都將佢列入係噶啦。如果我咁樣突然之間諗翻起。 咁佢其實中意啲咩？即係佢對 佢中意嗰啲 BL 小説咯。 咩叫 BL？ 男同男咯， 即係嗰啲咩婦女。 係啦，呢啲婦女嚟嘅。咁嗰啲婦女咧，好多婦女佢哋都係嘅，佢哋唔會你叫佢睇一啲男同女嘅咧，唔啊，我要睇男同男嘅。 咁變態嘅？ 呢啲變態啊！我唔覺得變態得幾得意啊！ 係 啊，好多婦女嘅。 係啊。 但係佢哋真係唔拍拖咯，即係你唔好話拍拖啊！我問佢：你點啊？呢排冇中意嘅人嚇冇喎嚇冇。唉，佢哋咁細個咁幼稚冇喎，即係總之我係識咗佢十幾年，我都未見過佢拍拖，未見過佢話中意一個男仔。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 sex 嘅嘢咯，即係佢都係，即係你冇已經冇問佢話你有冇 sex， 冇可能。佢唔中意人之餘，佢直情係連 sex 都冇嘅。咁啊，好欣賞嘅我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年代我身邊都冇乜人可以做得到嘅情況之下，佢係仲可以，如果佢將來揾得到嘅話，佢真係可以將自己嘅第一次留俾。將來自己最愛的那個，咁係對男人嚟講都幾特別嘅，愛佢一世。 唔知道啊，睇嗰個男人點睇咯。 同埋我呢排唔知聽邊個講，聽我啲朋友講，佢話咩可以補呢個處女膜，我覺得好無謂一件事嚟。大家諗下，如果你要咁樣話到俾人聽，話我嘅第一次俾咗你，咁你都要睇下你成副計係唔係真係 match 㗎？即係例如我。跟人講，人哋都唔會信啦。咁你何必要？ 你又攞自己真嚟講？ 係啊，我係我哋，我中意自嘲自己嘛。 都係噶，你咩好似大陸嗰啲咧，唔知幾多錢補處女膜。 係啊係啊。 咁唔通點啊？做一次補一次啊？咁低能啊？ 可以啊，好似唔知幾嚿水就可以補得到噶啦。咁同埋，但係有個問題咧，你哋我想問你哋，即係唔好介意啦。我想問你第一次咧，有冇有血噶？你知唔知道我的第一次是冇，因為咧我係以前成日細個踩單車咧，我喺踩單車嗰陣時候已經係冇咗噶啦。 哦， 係啊， 你講起呢個寶呢個處女膜嘅時候咧，我諗起一個之前大陸，因為大陸比較多咧，可能仲比較多男仔有種嗰啲叫咩處女情意結啦。跟住佢拍佢哋有一個好短嘅嗰種短片拍嚟嘲笑啲咁嘅。 但嗰個男仔係咪都係處男啊？ 唔係，咁佢有個短片，又係有個小故事用嚟嘲笑呢啲咁嘅人啦。咁就首先就講話有個女仔同嗰個男仔拍咗 一段好長時間拖，甚至同埋居啦。咁其實都諗住其實都幾年啦，結婚啦，咁好啦，咁 即係冇搞過咯喎。 有咁跟住咧，即係好正常嘅情侶嘅嘢。咁有一次咧，個男仔出完。猜回來就開始成個人怪怪地，跟住呢冇幾耐就有個女的找上門，話自己即係好似喊曬咁口啊乜嘢啦，咁最尾嗰個男嘅呢就同嗰個女嘅講話，我要同你分手，即係同自己原本個女朋友講分手，是因為他說我跟小美發生了關係，在出出的時候，而小美將她第一次給了我，所以我覺得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男人，即是這個短片來的，是拍出來嘲笑的。跟著之後那個女的就覺得，我跟你這麼久，你可以為了這個女人這樣，就是因為她第一次給了你，跟著你就跟她一起，那好啦，那個女仔就搬走了，過住自己 move on 了。咁隔咗一排，嗰個男嘅好驚打電話嚟，哎呀好驚啊！今日咧即係已經結咗婚啦，話佢同嗰個小美，咁就話阿小美突然間肚好痛啊，跟住就送咗入醫院，因為阿小美大咗肚，跟住咧就話驚佢流產啊，有流血啊，咁佢話可唔可以叫佢幫手？跟住佢前男友打嚟叫佢幫啲咁嘅手，唉又出人命，好啦，咁咪去幫下咯。點知好搞笑嘅就係個醫生咧走出嚟就同男朋友講話。 不是你的個仔， 唔係佢話好心你啦，你又唔好，你唔好激佢啦。你知唔知道人哋已經墮過好多次胎啊，刮宮刮過好多次啊，刮到個子宮好薄噶啦。佢再咁樣樣冇咗一次，佢生唔到嘅。嗰個男係嚇，佢乜唔係處女咩？點解刮過好多次宮？跟住之後，那個女仔被人撇，那個女仔就只是冷笑了幾下走了，跟住最尾個完結就是拿寶處女膜啊，處女膜89元補一次啊，去補啦咁。 同埋如果我見到有個 case 咧，就係、是、嗰個男人佢冇乜感覺，佢話咧有個女即係個太太就話咧，我想要個小朋友，咁咧我就都變得好主動啦，每一夜晚我都挑逗佢噶啦，咁但係佢對我咧就冇感覺。佢話咧佢嘅下即係佢話老公嘅下體咧永遠都係軟綿綿嘅，佢話反而冇結婚之前咧就硬，結咗婚之後咧，總之佢就話根本就進不去咁樣啦，就算入咗去咧冇幾下又出翻嚟咁。咁佢咧就同我講話打飛機打到佢自己，即係打到老公就話：哦，我打飛機打得多，所以我陽痿，我有陽痿咁樣。咁但係咧， 但係你話佢結婚之前係硬噶嘛，正常噶嘛。咁其實我都覺得有可能佢真係結咗婚之後睇鹹片睇得太多，或者自己喺屋企打飛機打得太多咧，打到這個叫什麼現實生活之中就再做不到這件事了即是 我覺得有可能但我想起呢文文你不是有個朋友呢個老公呢又是有些即是怪怪地呢其實他會不會都是 asexual 呢即是那個朋友不肯跟他老婆咁就算個老婆死哀爛哀要話即係搞下嘢啊咁佢就好啦，你冇喐啊，跟住壓佢兩嘢，吉佢兩嘢就係咁。嗰、那個咧，其實佢會唔會可能都係？ 哇！而家咁樣越嚟越難去判斷，究竟啲人究竟係同性戀啦、啊，定係 asexual 啊？真係。 如果 唔係， 如果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咧，我就要問翻一個問題、就是，就係你會唔會肯定到個男嘅係冇出去揾男人？如果佢連男人又冇揾女人嘅，又冇揾嘅話，咪係咯。如果佢有出去揾男人嘅話，我哋就判斷佢係 gay。咁簡單係咪先？ 咁冇揾男人啊？ 係啦，咁咪就係 可能佢 呢個問題咯。咁但係會唔會話呢個問題會唔會話因為佢 其實冇得醫㗎呢啲，即係定係使唔使醫㗎？ 咁你話同性戀有冇得醫啊？ 即係變咗呢啲其實唔係話睇心理醫生就可以解決。 因為無性戀呢個係取向嚟㗎嘛，頭先我哋都講咗取向嚟嘅，有啲天生，有啲就可能係 啊呢、這個 case 咁啊個女主角咁樣咩咩感情挫敗，然後就覺得好核突咁樣咯。 係啊，其實 都有可能嘅，因為譬如好似我哋睇翻以前阿哥哥張國榮咁啊，唔係之後以前同阿 毛舜筠 係啊拍拖，跟住之後其實咪又同咗男人一齊，即係可能要因為受過啲打擊、 啊、 或者 個個都係咁樣講咧，就係、是、話因為阿毛姐佢飛咗佢係嘛，所以咧令到佢。中途轉咯，佢呢啲又唔係真係， 我但呢啲又唔係 sexual 啊， 係啊，佢唔係天生嘅，佢呢啲係因為有挫折啫。 咁好係咯，好難講咯。所以我突然間諗起你嗰個朋友咧，呢、這個 咁我要同佢講，等佢開解一下佢、 啊啊，可以諗下，諗下 疑神疑鬼，以為有外遇。其實咁即係大家而家有陣時，如果你老公唔搞你，或者你老婆唔俾你搞，其實唔代表係佢哋有外遇或者。 但係你突然間唔搞，梗係有問題。嗯、但係如果佢由頭到尾根本就係一個 冷淡嘅人咯， 搞嘅人嘅話，咁、嗯、可能 會唔會因為咧呢一種男人咧？如果男人嚟講咧，會唔會因為咧佢喺佢嘅諗法入面咧，工作係永遠第一，家庭工作永遠第一，性愛唔好啦 嚇？唔係啊，咁、啊、你睇下啲幾成功人士幾多性醜聞出嚟？你睇以前克林頓幾忙做嘅人，你總統得幾個鐘頭瞓覺都要 壓啦。我意思係話，如果呢個男人佢咧，依、這個男人啦，如果佢將個性咧擺得咁厚嘅話咧，咁即係佢都有嘢去滿足自己嘅生活所需或者生活嗰個興奮噶嘛，就係、是、將工作啊、家庭啊就變成係 唔 係 喎？但係當你 rest 落嚟嘅時候，你係見到哇，見到可能啲套女郎，跟住係 playboy 嗰啲，哇，勁大個心口，跟住嗰啲咧，咁你可能哇有反應，但係 asexual 係講緊。見到 係啊，都係咯，都係冇反應咯， 冇反應咯。 所以咪話佢，如果佢連咁人，你會有性有愛，有朋友有家庭， 但係絕對唔會係因為工作咯。但可能嗰啲人就比 較，我意思唔係佢因為工作，佢係冇性，咁但係佢點樣滿足自己，就可能因為用工作或者用家庭嘅成功、朋友啊，好受歡迎啊，嚟去滿足自己嘅開心，因為佢會唔開心噶嘛，佢乜都冇嘅話。 我覺得我真係 反而過街老鼠咧，佢 但我又唔覺得 係 一個缺，我唔覺得缺失而去要補償，即係喺你嘅角度，你覺得天生就一定有一卡嘢㗎。而家佢冇咗呢啲卡嘢，所以佢揾其他嘢補償。但其實唔係咯，根本唔係一個缺失，係根本佢就唔需要依一樣嘢係冇。 好，咁我哋下集再了解其他嘅 topic。 好， 呢集到呢度，多謝，拜拜。 Thank you, bye bye。